中的泪滴，亲吻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。亲那天中的霜红，亲那湖中的甜蜜，亲吻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。

啊， 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心痛， 看得清都不心痛，看得清都不心痛。 笑开眼，过

着真诚的呀，化作绵绵的春雨啊，任你心花开，你匆匆的走去，带着清风凉袖，留下浓浓的一片啊，赤子心怀，三相思。 是真是永远永远的忠诚，这是真是永远永远的忠诚。